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翻嚟，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。今日佢好啊，自投罗网啊！今日我哋讲一集啱啱好。 点解同自投罗网有咩关系咧？ 佢自投罗网唔使我揾佢，佢又过嚟录音啦。地方都唔知几开心啊，因为我哋冇晒声啦已经。 系啊系啊。 咁嗱，佢今日自投罗网，我哋又砌咗三集啦。咁啊，点解讲啱啱好呢？發覺人生咧到我呢個年紀咧，喂，等我抌啊！你 唔係啱啊，啱啱好啊， 啱啱好。我哋咧真係喺呢個年紀咧，有樣嘢要學嘅係咩咧？啱啱好。 嗯。 即係嗱，你太 over 唔得，太少唔得，太多唔得。 嗯。 近排咧，話説咧就即係喺淘寶咧就訂做一個即係皮袋。佢老母咧，佢 standard size 咧就係28cm，啊唔係38cm。是不是38 A4 紙長是幾多 少200多咯， 200多即是28、28cm 24.5 A4 紙、 它好像28cm 即是袋子、A4 紙那麼大、那我想屌你老闆這麼小什麼背脊大20cm 不是48cm 它是28不是38我記得那袋子好像不知道38還是28的，總之我大了 10cm 就好像個 skip 一樣，屌你那個背不到了，那錢就浪費了幾千元，屌你老闆那個寶寶回來當然狂屌了，你好買不買你老母快你一味貪大，屌你老闆，我人生是這樣，你說條女大波一點我都喜歡你多一點，男人你不喜歡那些沒波的咩大佬、那你當然貪大的，那年紀大了有時大就真的不行的、 不過你樣樣嘢都是的、你譬如說你就這樣講波咁樣，貪就貪大啊！到你見到的時候好大，抌曬落去到膝頭哥咁樣， 咁又唔得啦，係咪？ 即係呢個世界都是過猶不及嘅，太多又唔得，太少又唔好， 係啦， 完全冇又唔掂。 啱啊！ 但係就係個個都係咁噶啦。 但係好難做嘅，我話俾你聽，而家咁嘅年紀最難做係咩？平衡咯，太多太少，太凍太熱。 即係你好得意噶，你譬如話細個話俾你聽，如果我告訴你太多錢是不好的、即你一定是說我能夠、當然你現在都會這樣說能夠、 不是的，太多真的不 行，但你想想、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我們這個籠、 吃得不起、 其實你只是吃到這麼多錢而已、 即 你這個肉體只是使到這個消費，就是反過來即你可能還可以使多一點、即我如果有買東西的，如果有很多錢、錢又使不去，又不可以流入這個市場，令到呢、大家的經濟有發展， 是不是？我告訴你，我以前試過有一個澳門，試過有一個朋友就在賭場贏了一筆很可觀的錢，很大筆的，我已經跟他說到你贏了就不是你控制筆錢，是筆錢 控制 你哇，你這麼有，你那時候講完番說話之後他是怎樣 做的？我屌你老母了， 為什麼你要講這樣的說話呢？ 因為他當時有個老婆有個女，他女兒呢就想讀書，我就喂阿卓不如這樣吧，你咧攞筆錢出嚟就搣一嚿出嚟就成立一筆基金，因為佢贏咧係即係斷千萬計，咁我不如成立一筆基金。 佢可以喺賭場贏千萬都好神奇喎！佢出千噶？ 唔係，佢嗰次真係屎忽撞棍，即係買邊贏乜買乜贏乜，真係贏撚咗成晚，由六點幾贏撚到第二朝好似11点钟啊，差唔多係咁贏落去，冇瞓過覺啊咁樣，咁啊。我就跟他說，哇，不如這樣，就成立筆基金，那你那筆基金你老婆拿不到的，個女兒呢，又拿不到的，就只是錢滾錢，就給她用來做生活費，那你想一下吧，我說你有這麼大筆錢，是筆錢控制你，不是你控制筆錢，我屌你個老母啦，光頭閪，他真的這麼說，那時候大家出來吃飯，在賭場吃，那我說，唉，算了，屌你這麼說一句，唉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那之後呢，他很意氣風發，啲嘢唔撚食得，收咗佢咁嘅樣，即係佢即刻講一句：啲嘢唔撚食得，收咗佢。叫嗰啲咩龍等啊，之 原本係叫啲咩咧？ 點心咯。 哦、OK。 啊，咁啊，收曬咁咪扮嘢咯。總之嗰日贏咗錢啊嘛。咁啊， 咁斷千萬計咁抵佢扮啦，係咪啊？ 咁啊，去玩。我請你去，屌你咁嘅光頭鳩，你個柒頭啊，食撚屎啦咁嘅樣，咁咬佢啦。到半年後，衰撚到係即係。連爬仔都冇得做，揸人哋周身數咯，仲揸人哋好似10多万。咁佢老婆都喊咁口，唉，阿狗，你當年嗰句説話都講得啱，即係你一筆錢咪係咁花咯。嗱，買樓佢又有真係買樓嘅，最撚弊係咩咧？呢頭買啊，嗰頭唔賣， 嗰頭賣又嗰頭又再買，咁諗住炒下炒下又發達。點知咧佢永遠就係高買低賣，屌！ 你嗰個年代有千幾萬都發獎達啦。 佢最弊高買低賣啊，次次都。咁咧又高買又低賣，咁之後咧就去人學人哋咧，佢又唔係賭錢喎，佢即刻唔賭，佢玩咩咧？就去扮嘢就買。買啲細嘅賭台翻嚟做啊，做老闆，點知又貼撚埋落去，咁之後咧又去澳門唔知炒嗰啲乜撚嘢的士牌，唔知兩轉啊閪埋，即係你根本唔係嗰行，咁咪蝕撚曬錢，咪閪撚曬咯，最後咪有乜撚都冇，屌你老味，即係最尾嗰間屋，佢個老婆好撚彩冇賣啊，咪黑沙灣有間屋咯，即係好撚彩啊，佢老婆同個女有得踎下咯，如果唔係咪泡湯咯， 都冇賣， 咁個女又係讀唔到書，因為冇錢。即係又係咁兩半年使曬， 即係好得意喎！即係呢啲無形錢突然嚟又突然走啊！ 因為你我話俾你聽，你唔係嗰個負債啊，你唔控制到筆錢，你係嗰個負債咧啊！李嘉誠有咁多錢，人哋全部嚟做生意有曬 planning， 嗰筆錢翻嚟會做啲乜乜乜乜乜，做啲乜乜乜乜乜，唔係好似你咁突然間有嚿錢，突然間你有嚿錢做咩啊？你成世人都未買過勞力士，你老閪都買十隻翻嚟啦，啱唔啱先？你成世人都未飲過鬼妹奶，老閪都去揾啲鬼妹飲下奶啦。 你諗下，你諗下細個就係、是啊、就是、因為你冇嘛、 啊， 所以你去親飲一定係食毒牛噶。 食咩啊？ 即係去飲一定食到扣喉嘅，係咪先？ 飲汽水，所以 係啊，即係你一定係會要啲最冇價值，然後咧就係去 overload 你自己嘅身體啊嘛。嗰年細個就係咁樣噶啦。咁但係就係所以太多係唔得噶咯。即係而家你但係點解你會有想太多呢個環境？就係因為你細個時候太少啊嘛。你即係少到冇啊。跟住然後都有嘅時候咧，狂要咁樣，所以兩個狀態都係唔好嘅。而家最好係咩呢？即係食係啦，食嘢食少少，食少少坐一陣又再食少少，食少少坐一陣又再食少少啊，咁啊最好啦。 人生就係咁咯，即係你唔可以話啊係喎，屌你老味。 應該咁樣理解，最多同最少嘅時候，你都係一個唔識享受嘅狀態，應該咁樣理解。 哇！你可以咁講， 即係如果有八條女一齊俾你屌帶棍，你又得一碌喎，你都唔知點搞好，係咪先？然後咧，得有一條女嚟到嘅時候，得半個窿嘅，你又唔掂， 半個窿嘅， 你會將條賓州批咗一半先倒入去，咁又唔掂，太多太少都唔得。 你做嘢亦都係一樣噶，你嗱，等於我放假呢幾一個禮拜我放假，你發覺一樣嘢咧，太多嘢做唔得。因為我哋開頭 planning 咧，我本來諗住嗱，我執曬啲嘢出嚟做咩咧？整機，因為我入邊嗰啲音響要整。發覺一樣嘢，屌你老味，原來要整嘅嘢太多，唔撚得。你個人負載唔到啊！太少你係覺得好撚悶，太多你係覺得啊，屌你老味，整撚到阿媽唔認得，成頭都係煙整撚到，咁又係一個問題嚟嘅。 哦，係㗎， 即係你太多唔得，太少唔得㗎。 而家都係，譬如話咧，以前咧，我即係仲係即係喺個 market 上面都係勤力嘅時候啦，可能朝頭早開，中午開，夜晚都開，開完之後第二朝又開咁樣。咁到而家咧就唔係啦，一日咧如果咧同一個 time slot 咧，裏邊咧有超過兩三個客打電話俾我咧，其實我都已經好困擾噶啦。譬如今日晏晝有個客打電話嚟，即係佢 send 個 message 過嚟，我諗係講我上個禮拜做嗰啲嘢有啲咩問題要改善咁樣啦。我今日休息，聽日先聽。係啊，即係我都而家呢個年紀咧，識得調節啊！我都知道，如果勤力啲，會再揾更多錢嘅。係，亦都但係又坦白講，多咗我咁嘅生活就使唔去嘅。咁所以就係事實上係真係唔需要咁多。 即係等於阿寶寶龍成日都話：，喂，不如有錢你買大啲間屋啦。哇！你買大啲間屋有撚用咩？你住得曬咁撚多咩？ 而家你屋企都好大噶啦喎！ 咪擺嘢擺唔曬啊嘛！即係佢話再要擺多啲，我就算俾大多一倍你啊！你住唔曬第一，第二樣嘢，屌你又係做餐死有時，抹塵抹餐死，多得就係啲嘢係唔得，少得就係啲嘢亦都唔得。人生就係咁樣樣。你話啊狗，你唔撚係話你有啊食到飽，你要富喺饑民啦，即係等於你而家屌你老母一日屌十五次閪，你同人講冇得屌十五年嘅，哇！一日食得飽就係唔撚掂，屌扯旗扯行得就係唔撚掂，即係唔係咁嘅。你細個就話真係，哇！屌你俾多女我屌啊，屌你老母去邊度玩多啲。而家唔係啊，最緊要咩平衡。你唔好做呢樣嘢咁多，亦都唔好做得太少喎、啊。 都係噶，嗱，你譬如話，即係講真，如果即係有條好靚嘅女，但你同佢相處唔嚟嘅，又係冇意思嘅。你同佢好相處得嚟嘅，但係佢好似如無年咁嘅，又唔得。 啱， 係咪？即係咧，萬事都係 追求平衡。 啊、 你覺得當然你都會明白這個世界不會就住你這樣轉的、 啊啊、 所以你知道有些位置你需要拿少一點、 啊啊、 都是這樣。 日本呢，為什麼中國的美學禪宗美學在中國不能夠發揚光大，反而去到日本得呢？嗱，太極這個標誌，太極這個標誌、啊、是有人類歷史以來唯一一個完全平衡的、 啊、 黑白一邊，它之後中間有白點的嘛，黑那邊、 啊、 白那邊又是的嘛、 啊、 這個標誌在數學上面是 totally balanced 的，即是完全平衡的、 啊、 那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標誌來的、 嗯、 那它的理論為什麼去到日本得呢？原因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，就是日本人看生死是可以很即時，因為日本處於一個地震和火山帶，這件事是中國裡面沒有的。如果你的人生你要活得當下，要知道什麼和夠和不夠，就是你下一刻中可以離開世界你就會知道。日本就是處於一個這樣的地方，因為生命可以即時被毀滅，所以他們在禪宗美學裏面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、 嗯、 這件事是全世界沒有的，唯一日本才有的。因為日本處於一個咁恐怖的地方，佢可能，哦，屌你生人傾瀉，阿哥突然間埋撚咗喺底， 但係 屌你家姐又埋撚咗喺面，屌你！ 我相信內地而家好多人都 understand 呢樣嘢。你諗下，有啲小朋友打支疫苗出世就釘咗，係咪？跟住然後啱啱前幾日喺四川，有架 Benz 行過座山，嘣一聲咁啊冇錯啦。 點解？ 生人傾瀉。喂，大佬啊，真正危險嘅地方唔係在於自然災害啊，係人。人為災害嘛，大佬，你做咩行過呢度啊？俾錢咯！啊，近排又最新型嘅性病喎，近排聽 過。哦，係啊，直頭係爛 賓州嘛，爛賓州。 係 咯，唉，不過其實真係人要死，根本真係大把方案啦。 啱。咁所以你人咧，如果你活在當下，要攞得平衡，你係要諗下，唔好 plan 咁長啦。第一啊，係 啊， 你個越 plan 得長嘅人。就係、是、越冇 planning 嘅人，即係你 plan 完之後，我十年之後會結婚啊，十五年之後會上樓啊，十六年之後會生仔，唔使諗呢啲，你過咗傾日先算。 唔係應該咁樣理解嘅，係咧越長 planning 嘅人咧、 啊， 其實佢對現狀咧個危機感係越低嘅。係，即係你諗下講得白啲啊，即係你行出街被車一撞。 啊， 我近排睇緊有個唔緊要啦，太遠啦，即係講有一個藝術家係被車撞死咗嘅。佢喺高迪大教堂，有一個藝術家，佢 planning 起一個教堂，係佢一生人都起唔完嘅。但係佢未搞完之前，佢已經被車對死咗啦。你有時啲嘢諗得太遠，就係即係今日之不可得，昨日之不可得，明日之不可得，係咪？即係呢個你有幾多嘢你可以思考得到啊？既然大家都是處於在一個不是很知道的狀態下面的話、 哦、 那你就看到多少有多少咯、 哦、還有一個、近來又跟雲吞麵舖的老闆喝酒、啊、 是嗎、 啊、曾遠的老闆喝酒，那他老婆就做一樣，即是我覺得 他幫你吹簫啊， 我都想沒有呢，還有你老公在這裡，你會不會老婆幫你吹簫、啊、 我看現在日本片喜歡這樣 的那些鹹片， 那些 NTIL 系列 什麼系列 NTIL 系列， 什麼叫 NTIL？ 如果你現在看日本的鹹片打 NTIL 呢，通常都是那些什麼、個老婆呢就想哄我老公，於是乎呢就跟第二個男人砌東西， 但是沒有格的 都有啲有啲冇啦，咁樣咧就拍啲鹹片俾佢老公喺屋企打飛機嗰啲咧 ，NTIL 啊，大家 NTIL 啊，點解我寫低先？嗱，咁我而家寫低先，屌你突然間又唔撚記得咗。咁咧佢咧就而家嘅雲吞麵咧，佢咧就做一樣嘢，就係話揾一啲最好嘅材料翻嚟，揾一啲最好嘅師傅盡力啦，就做最好嘅雲吞麵。不過我同佢講一樣嘢，雲吞麵好得意嘅，雲吞麵係一個藝術品。同佢聽 HiFi 一樣，你擺最好嘅嘢落去唔得嘅。嗱，譬如我講一個例子，你會雲吞麵，你話哦，我擺啲蟲草啊、蟲蛹啊，屌你攞咩鱷魚乾啊，之後再斬兩個呢個恐龍頭落去，嗰碗唔係雲吞麵啦，屌你！你擺最好嘅嘢落去唔好用。雲吞麵最講究係咩咧？平衡，多得就唔得，少得就又唔得。個 timing。耐得就係唔得，唔夠火爐唔得，所以做雲吞麵咧，點解有啲人話覺得啊好困難？就係因為你擺得太多，或者擺得太少。 或者擺得不夠， 所以深仔記咪做得好咯，我覺得。 深仔記好唔好食啊？我食雲吞麵最中意食邊間咧？上次同阿嗰、那個叫邊個阿超哥去，阿超哥睇完嗰餐牌，淨係講咗一個字啫，屌！我食雲吞麵咧，如果俾我揀。又有時間的我只是會去上環的慈記總店吃的、 哦、 慈記總店它不休做的生意，因為它已經賣了，因為它已經是加盟店，其他加盟是給錢的嘛，所有慈記都有豬手麵吃，慈記總店只有三隻麵、啊、四隻麵，雲吞麵、這個水餃麵、炸醬麵、牛腩麵，咁啊，當中梗係會有牛腩撈啊，即係炸， 即係啲混合體啦， 混合體，總之係得呢四隻。咁、 啊、 咧，其他乜都冇。咁、 啊、 咧，佢食面仲衰，細蓉咩叫細蓉咧？嗱，我哋而家食俾雲吞面叫大蓉，碗面係多啲嘅。你去普通慈記食嗰碗係大蓉嚟嘅，去中環嗰間慈記食嗰碗係細蓉，即係唔知得一兩二錢嘅啫，一啖，佢攞個碗仔嚟一啖，三粒雲吞，係、 嗯、 咁多啦，$75。我上次帶超哥去食未食飯噶，大家咁我食啊四碗，之後一個撈麵，四七廿八加個撈麵，即係一個人食咗$300+。 好唔好食啊？ 一粒藝術品， 啊、 但係找數嘅時候，人哋梗係唔敢睇啦。我諗住屌你老味$10+一塊，你個撚樣食$300+雲吞麵，咁找數嘅時候，佢梗係咁樣打出嚟啦。咁本來搶單嘅時候，梗係即係你知中國人冇見好耐，搶張單嘅好似打詠春咁，嗰日就唔係好似打太極咁。冇喂，等我嚟啊！喂，冇咁样样，咁你食紧就$300+雲吞面，你唔通屌你老尾俾张单人哋卖咩？咁我梗系抢捻住卖噶啦！咁啊，超哥净系食一碗，因为$75啊，佢一睇捻咗张单，眼都突捻埋出嚟、嗯，因为佢根本系做艺术品，就唔系做产品啊！你见嗰度好得意噶，佢食亲嗰啲咧，一定唔系穷鬼，全部都系有钱人嚟噶，即系游客一见到我上次我有一次去。有一個內地遊客一坐低，兩個女仔入即刻走啦，即係坐睇完張菜單即刻走啦，諗都冇諗啊！咁、 嗯 啊、因為個價錢唔係我嚟食飽噶嘛，你諗下三嚿幾想一個人食 buffet 都得啦，屌你可以食雲吞麵都黐撚線，佢真係得一啖噶咋，即係嗰住面係一啖冇噶啦。咁點解要咁做呢？因為爽口，逢係嗱大蓉咧，佢因為個面多啊。你落嘅時候個受熱咪要多咯，嚿面上到嚟煮面條面上到嚟根本都淋啦。佢因為細蓉咧一落落去，基本上一拖已經熟曬，因為得少少嘢啫嘛。佢一等落個碗等湯即刻俾你，條面咪爽咯。咁人哋點解大蓉唔爽，細蓉爽？就係因為嗰啲面 食個味， 食個味，食個爽。佢真係因為粥啱啱好，所以雲吞面要食得飽一定係 over 嘅。即係如果佢大蓉俾你咪 over 咯，咁咪唔得咯。咁所以阿雲吞麵鋪老闆同我講，我話咪係咯，你都明白，咁點解你唔做咧？佢原因就係因為佢喺上水區做唔到，你唔可以收人$75個雲吞麵，仲要食唔飽啊嘛，你會俾人屌老母噶嘛。佢而家收人$34，仲要係食得飽嘅大蓉，梗係唔爽啦碗面。 咁啊，唔爽都有唔爽嘅食法嘅。 唔爽梗係唔好食啦。 咁、哦、我唔同意。 你食飽。你要食飽梗係唔同啦！ 你呢個世界有好好食， 係 同埋普通好食， 係 即係未需要一定要去到唔好食嘅，即係佢唔係垃圾要抌落街咁樣，即係只係一個普通雲吞麵咯，咁佢只係做咗一碗普通雲吞麵咯， 係 啊，同埋你可以唔做面做河粉得唔得啊？ 河粉就唔係藝術品啦。 哦，咁你唔使下佢$34做乜撚嘢藝術品啦，收皮啦。 係咯，嗱咯，佢就係因為唔夠咯，有啲嘢佢唔夠，有啲嘢多得滯，你。等於旺角當年我去食嗰、那個炭佬雲吞麵，人哋都係細蓉嚟㗎，但收你$52喎、 啊。 你諗下，我21年前去食$52一碗，真係唔係個個坐落去食到㗎、 啊。 我試過坐落，我同寶寶龍食完第一碗，有一個人一坐落嚟，嗰、那個人即刻同佢講：阿哥，我哋呢度淨係得雲吞麵$52一碗，即刻起身走。 嗯、 我又試過嗰陣時見到上海仔喺嗰度食，上海仔好中意食嗰個雲吞麵，坐喺架 Low Slice 裏邊食。咁啊攞過去俾佢食，人哋俾$100冇找， 嗯哼， 即係人哋$100俾冇找，一樣咁。因為其實食雲吞麵係好得意嘅，你要食個藝術品，而家基本上冇乜地方做俾你，仲要係細蓉，因為細蓉而家冇乜地方做噶啦， 貴啊嘛。屌你幾十蚊，你啲人啲客會點啊？屌你老母咩？你睇下前兩日買個漢堡包，個柒頭喺蝴蝶村買唔撚到，屌老母，差唔多開片咁滯，四蚊啫嘛，唔知四蚊定六蚊，屌你老味，真係窮撚到咁，香港人。 哦，咁啊個個人唔同嘅。 因為唔 即係大家對嗰樣嘢個價值觀啊，個個唔同啊。即係有啲人咁你。如果你吃餐法國餐，最便宜都是1000元一個頭 差不多 八道菜，每道多大啊？手指尾咁大，咪就係咯。你講日本壞成日料理，係平平地啊，2000元一個頭 差不多啦。 你去壽司之神吃啊，13件壽司都2500元啦，咪就十三嚿咁嘅嘢咯。係 啊，仲食唔飽嘅一定。 價值觀啫， 啱 係咯。點即係你話咁佢75元，佢做到最好咯。我可以認為佢都係做得好嘅。 下次你同朋友去食下，真係一流。嗱，間間自記你都唔好去啦 嚇，就係得 好間自記做得好噶嚇，淨係得總店好。 即係好似前幾日去元朗有一間叫 Moon Moon 啊 ，Moon Moon 做牛肉麵嘅，68元。 未食過。 用台灣日曬麵。個麵冇炸過嘅。然後自己做葱油 啊， 這個牛肉一定是淋啦，依個年代都好難揾到啲唔淋嘅牛肉咯，其實 唔係佢整得唔靚咁咪得， 即係好撚鳩先至得啦，咁樣兩塊牛肉拼兩塊牛牛展拼兩塊牛肚 啊， 跟住個湯就另外用個糊上嘅， 哦係啊係啊係，會咁 噶，咁樣咧就我食過，覺得都 以前啊，有一間嗱，我帶過一個訂購 off mic 講啦，嗰個人咁咧，嗰個人我帶佢去喺 IFC 有一間食雲吞麵嘅，叫翠苑小粥。 嗯， 咁咧佢個雲吞麵咧，佢驚啲麵淋，佢點咧？將個麵淥好曬，唔落湯，因為佢離個廚房遠啊。 嗯， 擺喺你前邊，先攞個壺淥落去，咁上邊有啲蝦子嘅。我告訴你，那碗雲吞麵是92元一碗，我有一次跟那個人去吃，我想著去聽音樂會的，我說不如去吃碗雲吞麵先，那個人就說好啊，好啊，這樣我說去哪裡吃 IFC 找個雲吞麵當正啊，我們訂價 IFC 那裡落翻去就係尖沙咀啦，咁樣，好啊，於咁話，一入到去，咁緊見撚完個餐牌，我話要啲咩啊？飲杯茶得， 即係又咁講， 我請喎，咁佢又唔出聲咯，咪就係飲杯茶。 因為即係你唔係日日食嘛，你日日食四碗雲吞麵，日日300多，你都頂唔順啊！你今日計下你份量，一日食即係食雲吞麵少10000多啊，係咪？你啲淘寶貨全部唔見曬啦！咁屌唔係佢日日食啊嘛，係咪先？ 但 係 佢因為手緊啊嘛，大佬。 咁即係其實只係唔想發，唔係即係我唔相信咧，一個人使100元食一碗麵咧係做唔到，即係。只是不過你是覺得他不係咯，即係你同埋你覺得你唔想，你唔想花呢個錢享受呢件事咁解啫。即係你話100元喺香港， 唔係錢啊！ 唔知落到去後邊，唔知食個咩都唔見咗啦， 係 咪？ 同埋呢排學一樣嘢就係攀名 嚇。 我哋成日都講嘅一樣嘢，但係而家我中意咗煮，我其實都好中意煮嘢食嘅。嘅前兩日我外母生日，咁我咧就煮海鮮俾我外母食。我外母發過一樣嘢嚟到。我啲豉油不嬲都有開嘅，你食過啦。 你食過自己開啊？ 自己開嘅。第一味菜就係絲鵪冇肉啊呢排。咁第二味菜就係呢個花尾蛋，花尾蛋一般啦。咁啊嗰日好好手神就買咗兩條方梨，就係新鮮嘅。 哦，即係食完 花尾蛋等再食方 梨啊嚇。 咁咧，你知我啲豉油都有開過啊。我出嚟嘅時候，連嗰啲豉油都唔知去咗邊。即系都饮埋 啊！ 咁之后咧就整炒蟹，咁个个都话唔食，但系唔知点出嚟冲豆冇埋，咁啊手指都损晒。咁有一样嘢得意就系煮海鲜，我学到一样嘢咩 ？timing 太多太耐 over 啊， 唔够生。你要掌握嗰种时间，同人生一样，有好多时间你有时过咗一样嘢唔做冇机会，即系等于阿宝宝龙问我啫嘛。你中咗六合彩，呢排我成日買六合彩啊，唔撚中都中極嗰兩個字，你會做啲咩？我話俾佢聽，我唔同你講大話。我一中咗六合彩，我會捐100萬俾呢個北京電影學院，可唔可以收我做插班生？我諗100粒睇下打唔打動到人咯，打唔到，打動唔到，算數收手。佢話點解你咁想做？我今年47歲，46歲，我唔做呢樣嘢，我啲醫生冇機會。 嚇！ 因為個 timing 係咁多咯。 你再不做你屌你唔通七啊歲先去讀咩？你玩嘢咩？ 都係嘅，呢個世界所有嘢都倒數緊。 啱，你係嗰個 timing 中年仲得。 同埋冇人話俾你聽，你係有超過48歲嘅。 啱。所以時間好得意嘅呢樣嘢喺近年學識。 你呢個時候唔做，你下一分鐘未必可以再做到。 係，冇錯，講得啱。 的確係咁啊。 咁啊，大家如果聽呢個節目嘅，第一多啲時間。聽下我哋啦，因為下一集可能我哋炒車香撚咗又唔定，即係 一個人就唔錄噶啦， 唔錄啦。第二樣嘢，如果想約我哋食餐飯嘅，其實時間夾到 OK 嘅，我哋。咁啊，你話至於會唔會錄音？其實我哋次次都帶支錄音筆出嚟嘅，問題就係同阿黃大仙嗰次。屌你嗰間酒吧嘈撚到啲聲疊曬聲錄唔撚到，咁佢齋鋪冇理由講粗口咩大佬？ 唔係啊，齋鋪都係講緊叫雞喎，好似 係叫雞，但係唔可以咁撚樣咁粗口啊，同埋側邊有人聽住嘛，大哥。 咁啊係。 啊，咁唔好啦。 好，下次再講。 拜拜。